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当你的众儿女打开你自己话语的时候， 天父，我们在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听你话语的时候， 求主的圣灵也打开我们的心， 求主你的圣灵也打开我们的心， 就帮助神的儿女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主我们能够进入明白你的话语， 让我们弟兄姊妹因为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进入明白你的话语。 尤其在这路德改教500年之际，我们来纪念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徒带给我们的激励。 尤其当我们纪念路德改教500年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去纪念你的话语，你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在这充满世俗化的时代当中，能够将主十字架的名字高高举起。 让我们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当中，我们真的高举主你的十字架。 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再过两天就是路德的革命500年， 最后两天就到路德的革命500年。 路德500年，他贴出500年前在威廷堡的教堂贴出95条论纲。 咁样500年前佢就贴出95条嘅论纲。 他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充满勇气的举动，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历史。 佢冇谂过喺呢个充满勇气嘅一个举动咧，改变咗欧洲，改变咗历史。 在宗教改革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他举出5个唯独。 在这个宗教改革当中，我们看到他提出5样的唯独。 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 圣经是至高的，而不是人的传承，不是人的传统。 圣经是最高的，而不是人的传承或者传统。 唯独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 唯独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 唯独信心，不是靠着人的意行。 唯独信心，不是靠人的行为。 唯独基督，不是靠人的作为。 唯独基督，不是靠人的作为。 最后唯独神的荣耀，不是高举人的荣耀。 最后唯独神的荣耀，而不是高举人的荣耀。 今天的世代不断的世俗化， 现在的世代不断的世俗化， 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在我们周遭看见世风日下， 我们周围世风日下。 如果说是社会上不断世俗化，我们还可以接受。 如果这个社会上不断世俗化，我们可以接受。 就像同性恋啊，很多这些败坏的事情都已经习以为常。 咁同性恋啊，呢败坏嘅事情都习以为常。 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在教会内都产生世俗化的冲击。 我哋今日要思想喺教会里边都产生咗呢啲世俗化嘅冲击。 John Stott 是这位神重要的仆人，他提到现今的世俗化至少有4个方面的趋势。 咁斯托德特别提到咧四个方面嘅问题。 这个 John Stott 被称为斯托德牧师被称为新教教皇。 斯托德牧师咧被称为新教教皇。 新教没有教皇，但是大家尊重他，因为他的话对我们很有影响。 咁个教皇系因为叫佢教皇，因为对佢尊重。 你一定很专注，这样的一个人在最后一本书，他要告诉世界什么信息？ 咁呢位咁尊重嘅牧师，佢最后一本书想话俾我哋听啲乜嘢咧？ 在斯多德牧师这个封笔之作《The Radical Disciple》这个世界期待在世界在等待的门徒这本书里面，他提到4个方面世俗化的趋势。 咁喺最后呢本书度咧，佢提到4个方面。 他首先提到多元主义。 第一系多元主义。 本来多元主义是美好的，大家有不同的见解。 本来多元主义咧系有好嘅方面，就系大家唔同嘅见解。 但是多元主义到一个极端，它否认一个绝对的真理、绝对的存在。 咁当佢极端嘅情况之下咧，咁就否认咗一个绝对嘅存在， 就变成了所谓的相对主义。 咁啊，成为咗相对主义。 这个是后现代的特征，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 呢个后现代嘅一个特征嚟嘅，咁所有嘢都系相对嘅，冇一个绝对。 第三方面是物质主义。 第三样系物质主义。 斯多德牧师指出来，基督教不反对物质。 咁基督教咧，其实唔反对物质嘅。 但是物质主义这种世俗化，已经影响不但社会，也影响到神自己的教会。 但系物质主义呢、这个就直接嘅世俗化咧，直接影响到教会。 还有他指出在欧美非常独特的自恋主义， 什么欧美很独特的自恋主义， 欧美的成功发达使得他过分自信，相信自己可以主宰一切。 欧美的成功和发达让人明白，让人觉得一切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 这样那些世俗化的思想，无论是从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物质主义和自恋主义，就慢慢慢慢进入神的教会。 这四种主义都慢慢进入神的教会。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传扬神的福音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应该怎样去传扬神的福音呢？ 我想到在纪念路德五百周年的时候，想到路德他的遗产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十字架神学。 当我们记得路德纪念路德五百周年的时候，我们纪念他的十字架神学。 十字架神学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彰显上帝最大的荣耀。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要突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来看今天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那我们特别去看回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十八节至到廿五节。 在十八节之前第十七节里面，保罗指出他呼召要做的事情。 那第一章的十七节那里都提到他被呼召的情况。 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今天我想呢，思想分两个方面十字架的信息。 那我们思想两方面的十字架的信息。 第一个来思想十字架它的两分性、分裂性。 首先我们思想一下十字架的分裂性。 Divisiveness of the cross， 分裂性。 分裂性， 十字架为什么会带来分裂呢？ 点解十字架会带来分裂呢？ 我们来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来思考。 咁啊，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呢度嚟思考。 十八节这里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为神的大能。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在那些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为什么是神的大能呢？ 为什么在灭亡的人来讲十字架就愚拙，但我们得救的人来讲它是神的大能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灭亡的人跟得救的人，这是两类不一样的一个价值取向，也是不一样对神的、对耶稣基督认识的两群。 因为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都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认识。 如果你有英文版的圣经，会看见那灭亡的人是指正在走在灭亡的路上。 如果你有英文版圣经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其实灭亡的人是讲紧正在走向灭亡的人群。 英文说 ，Who are perishing？ 正在走在灭亡路上。 Who are perishing？ 正在行在即系去紧灭亡。 这类人，他身体还存在，还在世上，还可以存留活动。 这类人呢，其实他身体存在的，还在这个世界上行着活动， 但是他心灵与神是隔绝的， 但他心灵呢跟神就隔绝了， 他是在神的眼中是正在走在灭亡的路上， 那他在神的眼中是行着去灭亡的。 这类人看十字架觉得非常的愚昧， 这类人呢看十字架就觉得很愚昧。 另外一类人是得救的人， 另外一种呢就是得救的人。 英文里面也翻译 Who are being saved，正在走在得救的路上。 英文就翻译 Who are being saved， 即是他们行着去得救的这个路上。 弟兄不要紧张，首先我们相信那一刻我们已经得救了， 但我们不用紧张，我们相信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得救了。 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 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 但是我们又没有全然得救， 但我们没有全然得救。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身体还没得熟， 因为我们身体还没得熟， 还没完全到主那里去， 我们还没完全去到主那里。 这不是说我们的救恩有问题， 就不是说我们的救恩有问题， 而是说这群已经得救但是又正在走在全然得救路上的一群人。 而是我们说我们已经得救但是未全然得救的这群人。 这就是我们已经相信主的弟兄姐妹。 这些呢就是我们已经相信主的弟兄姐妹。 举个例子，我在 海边长大。 这个例子就是我在海边长大的。 如果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他不会游泳掉到水里去。 如果他不识游水跌了水， 他在那里扑腾扑腾喊救命， 他就在这里叫救命。 然后如果有一个人把竹竿伸下去， 有一个人呢将个竹竿伸了下去， 这个人抓上竹竿的时候，请问他得救了没有？ 这个人捉紧竹竿的时候，他得救没？ 得救了没有？ 得救了没？ 啊，你们都点头，点头了就说明因信称义了，抓住了。 咁点头咧，即系你觉得因信称义啦，咁你捉住咗啦。 还有摇头的， 都有啲摇头嘅。 摇头的是说他还没有完全到岸上来，对不对？哎，你现在点头了哈。 系，咁系摇头啲就系觉得系仲未完全 上岸。大家理解都是对的。 大家理解系啱。 抓住那一刻，凭着信心，他已经凭着信心，他得救了。 咁捉住嗰刻咧，佢凭着信心咧已经得救了。 但是还没有到岸上来，还没有跟主先在一起，他还在慢慢的拉上来，直到最后。 咁但系佢慢慢拉上嚟咧，直至到佢完全上岸。 当然，这地方的比喻里面有一点点，不是我们抓住主，其实是被主拉住的。 但呢个比喻咧，唯一嘅一点就系话，其实唔系我哋捉住主，而系主捉住我哋。 或者你想，有一天我拉不住，松了，可能我就不能得救了，是主拉着我们。 如果不是，想想我们捉住个杆捉一下，我们如果一甩手我们就不得救了。 在两类人对十字架的道理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那这两类人呢对十字架的反应是不同的。 那这种两分性可以反过来，十字架成为一个标准，也判断我们到底属于哪一种。 那十字架作为一个标准，也判断我们属于哪一种。 大家注意哈，如果你刚好很不幸呢，认为十字架的道理非常愚拙， 如果你是不信，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 请问圣经把你归到哪一类啊？ 那圣经将你归为哪一类？ 正在走在灭亡的路上， 正在走向灭亡的路上。 你不会跟慕道友这样讲， 那你不会跟慕道的朋友这样讲 的。但是如果你知道十字架虽然人看不起，但是却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请问你在什么路上？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确实觉得十字架系神嘅大能、神嘅智慧，咁你行紧边条路咧？ 走在得救的路上。 走在得救嘅路上。 已经得救，又未尚未全然得救。 已经得救，但尚未全然得救。 不是靠我们努力，乃是神自己的保守。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而是靠神的保守。 保罗这里后来指出，从二十节十九、二十、二十一，指出将当时一个历史的事件来证明人的智慧没有办法让我们得救。 那十九、二十、二十一就提出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说人不可以靠我们自己得救的。 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半士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使徒保罗在引用当年的历史。 使徒保罗咧喺度讲翻当年嘅历史， 在以赛亚的时代，亚述即将要入侵北国的时候， 以赛亚嘅时代，亚述要攻入北国， 在君王附近那些谋士，他们想到亚述大国要大军压境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寻求南方埃及帝国的帮助。 咁啊，君王佢身边嗰啲谋士咧就话：，咁我哋不如咧去揾我哋侧边其他强国嚟帮我哋。 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三十章、三十一章都告诉我们先知的信息：你们不寻求神，你们去寻求人的帮助。 咁以赛亚书嘅廿九、三十、三十一都讲紧人呢，就唔好去寻求神嘅帮助，而系即系寻求人自己嘅智慧。 这些北国宫廷里面这些智者， 呢所谓北国宫廷里边嘅智者， 这些谋士要给君王出主意，投靠埃及。 呢啲谋士咧就出主意话，不如投靠埃及。 但是唯独不去祷告寻求神， 但唯独唔去祷告寻求神。 后来埃及，后来以色列的解救，是因为神差天使击败亚述的大军。 最后以色列的拯救是因为神差遣天使击败亚述。 埃及帝国并不能够帮助以色列脱离危险， 而不是埃及帝国，他们没有帮助以色列脱离。 先知指出，你看你们寻求人的帮助是突然的，是枉费的。 咁先知指出，原来人的帮助是徒然的，是枉费的。 先知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提醒以色列人要用神的方法。 保罗藉着这个事件来提醒大家这件事。 我们来思想二十一节这里。 我们思想廿一节。 二十一节说，世人既凭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廿一节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当年世界上的人很会计划谋算，去靠世界上其他帝国的帮助，但是他们失败了。 咁当时以色列人需要用成日想用谋士世界嘅方法去拯救自己，但系佢失败咗。 使徒也是提醒说，如果用世界的智慧，这些智慧人、哲学家、谋士，他们都没办法帮助我们。 咁保罗指出，其实呢个世界上嘅自有智慧嘅，咁有谋士嘅，其实佢哋都帮唔到我哋嘅。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数学系，数学系的学生多半比较骄傲。 咁我喺大學嘅時候咧，咁我喺數學系，咁通常數學系嘅學生咧都比較驕傲嘅。 你剛好如果學數學，我不是在說你。 如果你讀緊數學咧，我唔係講緊你。 他覺得自己比較聰明， 覺得自己比較聰明嘅。 所以數學系的學生遇到一個難題解答不出來。 所以數學系咧嘅學生遇到個難題，佢解決唔到。 我有一個朋友，好朋友，他是計算機系的。 咁我有好朋友咧，就读 computer science 嘅。 他刚好有一天到我这里来玩。 咁佢嚟我呢度玩。 我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难题是数学系学生都解决不了。 我呢度有一个难题咧，就数学系啲学生都解决唔到。 他好奇，来看一看，他我看一看。 咁佢话：，我睇睇咯。 我其实心里想，你计算机学生就不要看啦。 咁我话你读 computer science 都唔使睇啦。 他就过来看看，比划了一下，后来做出来了。 咁佢睇一睇，跟住咧佢整咗，佢系做咗出嚟喎。 哇！这个对数学系学生是很大的羞辱。 咁又对数学系嘅学生系好大嘅羞辱嚟嘅。 你知道我们后来怎么反应吗？ 咁我反应系咩咧？ 我们看看他的解答，是的确做出来了。 我睇睇佢解答，真系做咗出嚟喎。 我们说他这个方法太笨了。 我就觉得佢呢个方法咧就太蠢啦。 方法再笨，他解决了。 佢方法虽然蠢，但系咧，咁佢真系解决咗。 这群数学系学生自以为聪明，还做不出来。 但系呢一班嘅数学系嘅学生，佢觉得自己好聪明，但系佢整唔到出嚟。 世界上有很多的智者，很多哲学家很聪明，很想解救人类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面好多人都想解救人嘅问题， 但是一个一个都灭完了。 其实个个都灭亡。 神就用十字架的基督来拯救我们。 但系神就用十字架嘅基督嚟拯救我哋。 所以当我们在世人面前被人嘲笑，你怎么传这么愚昧的道理的时候， 但当我们被世人 去嘲笑，我们怎么传这个愚昧的道理的时候， 我希望你学我那个计算机系那个同学一样， 那你要学习那个读 computer science 的同学一样。 我是很笨啊， 我是蠢的， 这个方法是很笨啊， 这个方法是蠢， 我解决了， 但我解决到问题， 我得救了， 我得救， 这就是神的能力。 这个就是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十字架的道理是人所看不起， 十字架的道理是人所看不起的。 我记得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在一个很大的布道会上来传递十字架的信息。 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呢，就在一个很大的布道会传扬十字架的道理。 有人后来就问他，现在卫星都上天，还传这种十字架的道理？ 但系居然有人问佢咧，就卫星都上天啦，咁你仲传紧咁嘅道理？ 唐牧师怎么回答呢？ 唐牧师点回答咧？ 卫星都上天了，你为什么还吃饭呢？ 咁卫星都上天了，你仲食紧饭？ 我估计他还听不懂唐牧师话的意思。 咁佢都仲未听得明唐牧师讲嘅意思。 卫星上天啦，人肚子还是会饿啦。 咁卫星都上天啦，咁人都会肚饿噶。 卫星上天的人还是会犯罪的。 咁人上天，人都仲系会犯罪噶。 卫星上天的人还是会死亡的。 咁卫星上天，人仍然会死亡。 因为十字架，它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 因为十字架可以解决人罪嘅问题。 多年前在芝加哥有个世界博览会，很多宗教领袖来到芝加哥。 咁有好多年前咧，有个芝加哥一个博览会咧，就好多宗教领袖嚟到呢度。 在 McCormick Center， 在 IIT 附近的地方，很大的世界博览会。 系 McCormick Center 咧，好大嘅一个展览会。 很多宗教领袖都举出一些拯救恩的方案，怎么解决人类的问题？ 咁好多宗教领袖咧，都提出好多。拯救人类的方法， 那是在很久以前了， 好耐之前。 有一个老太太被邀请到大会来， 咁有一个老太太咧就去到呢个大会当中， 她讲到自己一生的罪恶， 佢讲到佢一生嘅罪恶。 讲完以后，主持人说：请问各国宗教领袖，你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他罪的问题？ 咁佢讲完之后咧，咁主持人就问各个唔同嘅宗教领袖话。你哋边个人可以解决个问题？ 大家知道印度教、佛教有很多方式，打坐、冥想、修炼有很多的方法。 咁印度教咯、佛教咯，佢哋打坐啦、冥想咧，有各种唔同嘅方法。 一位神的仆人站起来， 咁呢个妇人就企起身， 他说：这些罪既然他无法靠自己除去，有没有谁可以替他死来除去这个罪呢？ 咁既然呢啲嘢都解決除唔到佢嘅罪嘅話，有冇人可以替佢死而解決佢嘅罪？ 然後感謝神，借着那個大會裡面，那個人傳講基督的十字架。 咁藉著呢個大會，嗰個人企起身嗰個人咧，就去傳神 嘅十字架。他告訴大會那些代表，人的方法無法根本解決人性裡面最深的對上帝的反叛。 咁其他任何都解決唔到人心入邊最深對神嘅反叛嘅問題。 我们不但要认识十字架这里的两分性，它把人分成两类。 十字架的两分性将人分为两类。 我们也要看看十字架它的反合性，它的悖论。 那我们看回十字架它悖论或者它调位的部分。 十字架两分性，前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院长讲得非常好，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长穆雷讲过这句话。 他英文说 ：“The cross is simultaneously the most divisive and the most unifying event in human history。”他说：“十字架在人类历史中间是最具分裂性，同时也是最具联合性的事件。” 咁十字架咧，在人类嘅历史中咧，是最具分裂性，同时也系最具联合性嘅事件。 分裂性大家很清楚，因为走在灭亡路上的人拒绝十字架，看为愚拙。 咁分裂性大家都好了解啦，因为即系捍卫如绝向十字架如绝嘅，咁佢哋行紧去面。 但是在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 但系得救嘅人咧就见到上帝嘅能力同智慧。 但他同时又是最具联合性，把不同的族群人类因着认识十字架，我们合成了一群。 但系佢最具联合性，因为佢将世界上不同嘅族类带埋一齐。 因此我们不用再分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白人、黑人、黄人，我们都因着十字架得救，成为一个新的人类，就是神的儿女。 咁我哋唔会因为即系台湾、香港或者大陆或者系白人、黑人，咁我哋同样成为同一个族类。 我记得在1995年台海导弹危机， 咁喺1995年咧就有台海嘅导弹危机， 大陆发了几个飞弹，台湾股市受到很大的影响。 咁大陆咧就打咗几个导弹过去。台湾的股市咧受大影响。 那时候刚来美国，公司里面很多人已经就悄悄的大陆同胞跟台湾同胞就不太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了。 跟住嗰阵时咧，就喺公司里边咧，慢慢呢个大陆嚟同埋台湾嚟嘅朋友咯，佢哋就慢慢分开。 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了。 一个话题太敏感啦。 后来有人就问我：，那你们教堂里面是什么情形？ 咁有人问我：，咁你教会里边咁点咧？ 我们没有把大陆做一边，台湾做一边，香港做一边，不会这样做了。 啊，咁我哋就唔会即系三地分开坐嘅。 我告诉他，在我们的教会祷告会里面，大陆同胞、台湾同胞、香港同胞，我们同时在神面前俯伏为台海的和平祷告。 咁我就话喺我哋教会嘅祷告会里边，无论由香港、台湾或者大陆嚟嘅，咁我哋一齐为呢个台海嘅和平嚟祷告嘅。 你看见这联合性啊？ 咁我哋见到个联合性。 十字架的分裂性是人拒绝他，就分成两种。但是因为接受他，不同的背景的人都因着十字架，我们成为神家的人。 咁十字架嘅分裂性就系因为当我哋唔相信佢嘅时候，我哋分别为两类。但系当我哋相信佢嘅时候，咁唔同背景嘅都系会走埋一齐。 你们也可以允许像我这样不会广东话的人，也可以在这里讲到，你们还可以坐那里听。 咁我唔识讲广东话嘅都可以喺度讲到，你哋又愿意听。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口才，他的广东话都不会讲，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位神，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 又唔系因为口才，因为佢连广东话都唔识讲，但系因为神，我哋一齐学习神嘅话语。 传道人有的时候自己忘记的是传道人，以为哦你有口才演讲，别人听你讲话。 咁有时传道人就唔记得咗啦，觉得自己有口才，咁只要我讲得好，咁就有人听。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因为神的缘故，可能我们的口才语言都很有限，但是因为都是被十字架救赎的一群人，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但因为我们都是被十字架救赎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愿意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第二个方面来思想十字架它的悖论或者它的反合性。 咁另外我哋去思想十字架嘅悖论或者系吊诡嘅部分。 唐崇荣牧师称反合性，台湾称吊诡性，香港也称吊诡性，可能大陆称悖论，这个翻译不一样 ，paradox 系唔同嘅对 paradox 嘅翻译。 什么是悖论呢？ 乜嘢系悖论呢？ 悖论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其实它是合理的。 就系睇落去咧系矛盾嘅，但其实佢系合理嘅。 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一个人说一个人在汪洋大海上干渴而死。 即譬如我举个例，一个人话佢喺汪洋大海里边干渴而死， 这就是悖论。 呢个就系悖论。 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人在汪洋大海之上，这么多水，怎么可能渴死呢？ 即一个人咁多喺咁多水嘅地方，点解佢会渴死咧？咁样。 但是这个人渴死是不是非常可能呢？ 咁呢样渴，即系佢口渴死咁样，好可能咧。 大海里面的水不能喝啊！ 因为大海里边个水系饮唔到嘅。 十字架也是这样的。 咁十字架都系咁噶。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愚拙，非常软弱的。 表面上睇落去系好软弱同埋愚拙嘅。 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实质上其实唔系咁。 十字架是看似愚拙，却是智慧。 十字架系睇落去愚拙，但其实系智慧。 十字架看似软弱，却是强壮。 十字架睇落去系软弱，但却是强壮。 希腊人是非常追求神迹的。 希腊人是追求神迹的。 这个民族的产生就是因为从他先祖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召，于是跟随神产生了一个新的族类，犹太人。 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所以成为一个新的族类。 这个民族一开始就是一个上帝的呼召，有一个人顺服，这样的一种奇迹的事件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特性，他的 identity。 所以因为这个民族他们开始就是因为一个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的呼召这个神迹而产生的。 而且这个民族在历史中间经历了出埃及进迦南这些伟大的神迹，所以这个民族非常追求神迹。 所以这个民族呢也都是经历过出埃及入迦南这些历史性的神迹。 但是为什么十字架对这个民族是非常辛苦、非常难接受呢？ 但为什么十字架对这个民族反而是这么难接受呢？ 我们来看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我们看看二十二至二十五节。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追求神迹的民族发现十字架是个死亡的，没有神迹。 追求神迹的民族呢，他发觉十字架其实是死亡，他没有神迹。 尤其大家已经许多人知道那时代的背景，那时候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是一个非常 一种政治军事领袖那种期望。 咁如果大家了解个背景嘅时候，都知道其实嗰阵时犹太人对尼赛亚个盼望喺个政治军事上嘅领袖。 一位软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实在不符合他的期望。 但系呢一位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嘅拿撒勒耶稣咧，真系同佢哋嘅想象好唔同。 而且特别关键的是，在《生命记》21章里面说，那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 同埋《生命记》都讲挂喺木头上面嗰个系被咒诅嘅。 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看来，这是被咒诅，不但没有神迹，还是被咒诅的。 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唔单止系唔系一个神迹，而且系一个被咒诅嘅事情。 所以保罗这里边讲，对犹太人是绊脚石。 所以对犹太人嚟讲系一个绊脚石。 绊脚石英文翻译成 stumbling block。 英文翻译成 stumbling block。 如果原文的话，就翻译成丑闻的意思。 或者丑闻的意思， 丑闻就是非常难听的事情， 非常难听的事情。 什么丑闻呢？就是一个，比如说牧师犯罪跌倒了，那就是丑闻了。 譬如牧师犯罪跌倒就是一个丑闻， 这就是丑闻。 这个就是丑闻。 或者法官被抓起来判刑了， 或者法官被捉判刑， 这就是丑闻。 这些呢都是叫丑闻。 对犹太人来说，被钉死十字架上的一个人，这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 咁对于犹太人嚟讲，被钉在十字架上绝对唔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 咁呢一类人点解可以成为人类嘅救主呢？ 另外一类人是希腊人，他是求智慧。 另外一种人系希腊人，佢求嘅智慧。 那个时期我们称为新利尼人，那个特殊的希腊人时期，那时代希腊人到今天还是很追求智慧。 咁希利人或者系希腊人咧，其实佢哋系好追求智慧嘅，到而家都系。 大家知道希腊人今天雅典给西方文明带来一个重要的一个遗产，就是哲学。 咁希腊人雅典带俾呢个世界上面呢、这个历史上面嘅就系哲学嘅智慧。 大家知道西方文明三大的传统、三大的来源，一个是希腊的哲学，是罗马的法和基督教，三样东西是西方文明的根基。 咁三樣嘢係西方文化根基，第一樣係哲學，第二樣係羅馬嘅法 哲學。哲學這個英文詞就 philosophy， 愛智慧的意思 ，philosophia， 愛智慧。 哲學就 philosophia， 愛智慧的意思。 所以希臘人非常看重的是智慧。 希臘人睇重嘅係智慧。 他們在耶穌之前的三四百年中間，產生過像蘇格拉底、像柏拉图、像亚里士多德这种伟大的哲学家。 咁喺耶稣基督嚟之前嘅三百年，其实佢哋产生好多 Socrates、Plato 呢啲咁嘅哲学家嘅。 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可能去接受一个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成为人类的救主？ 咁呢一个民族点样可以接受一个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反而叫做人类嘅救赎？ 希腊人也不能接受。 希腊人接受唔到。 希腊人不能接受，代表着今天西方许多重哲学、重智慧、重理性的这一群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许多人以前，我们不能接受十字架的道理。 咁呢一类人，佢哋接受唔到，就代表咗西方也好，或者我哋当中，即系我哋好重智慧，咁我哋重理性而接受唔到。 但是在神看来，却是神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但系神睇嚟就系佢自己嘅能力同智慧。 给大家短短见证，我家里两件事情，两代人都是经历过十字架能力的。 咁少见证我哋两，我哋屋企两代人咧都系经历过十字架见证嘅。 我的父亲在，大约50年前，他得了肺结核晚期，他医院判他死刑，没救了。 咁我父亲50年前咧就得咗呢个肺结核嘅晚期。医院就话佢冇得救啊！ 53年前， 53年前， 因为那时候还没生我，我今年53岁，但那时候还没生我。 佢嗰阵时未生我，今年咧就53岁。 然后没救的时候，他是拜了几十年菩萨的。 咁未得救之前咧，或者佢未佢嘅病未被救之前咧，佢去信佛嘅。 他是乡间里面出了名的虔诚的佛教徒，拜菩萨。 其实佢出晒名啦，喺乡下里边啦，系。好虔诚嘅拜菩萨嘅， 我听我的哥哥姐姐讲，我们家里以前都有佛龛在那里，菩萨在那里，父亲清早起来要跪拜磕头，头都发亮。 我都记得咧，嗰阵时咧，咁我爸爸咧每日朝头早咧要拜神，咁系叩头嘅时候咧，咁啊叩到啊，即都拧晒。 你随便讲，我反正听不懂。但是在绝望的时候，有人说你既然没救了，那就请教堂的人为你祷告好不好？ 咁喺绝望当中咧，咁佢哋就话，咁不如请教堂嘅人帮你祈祷好冇？ 长话短说，他后来祷告以后不吃药也没看医生，奇迹般好起来了。 长话短说，咁嗰阵时佢被祷告之后咧，咁真系就奇迹般嘅好翻。 所以父亲在家乡间算是一个文化人，他开始去明白拯救他的这位耶稣，去看圣经。 咁我父亲咧都算系乡间嘅即系文化人，咁佢就开始去睇圣经，咁去明白。 因着他对耶稣十字架的了解，后来他明白到这位神，这位耶稣实在是医治他的主，也是更是他的救主。 咁当佢了解圣经嘅时候，佢明白到呢位医治佢嘅，更加系佢生命嘅主。 所以后来很热心在附近传福音，带领许多人信主。 后来佢就好热心咁样喺附近传福音，带领好多人信主。 刚开始很多人信主，是因为他这个奇迹，因为神迹去相信的。 好多人啱开始嘅时候，因为佢嘅神迹而信主。 但是他传的不是神迹。 但佢传嘅唔系神迹。 虽然他后来身上神也给他医病赶鬼的这些灵异的能力在他身上。 虽然后来神都俾佢有医治赶鬼嘅啲能力喺当中。 感谢神，我的父亲他一生高举的都是钉十字架的基督。 但系感谢神，我父亲佢一生高举嘅都系钉十字架嘅基督。 所以至于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到文革受到极大迫害的时候，还可以有忠心的人存留下来。 所以感谢神喺当文革当中即系受迫害嘅时候，都仍然有相信主存留落嚟嘅人。 在我自己身上一直追求西方的这种哲学科学， 在我自己身上我追求系西方嘅哲学科学。 在大学里面也是，原来家里的信仰都刚开始还是很好的，属灵的家里长大，可是离开家就不信神了。 在家我本来是受家影响都是属灵，即是相信主的，但我离开之后就开始慢慢离开主。 我以前去教堂都是坐在角落里面，因为 被迫去的，去教堂里面在那睡觉的。 那我以前呢就来到教堂都是睡觉的。 如果你年纪大了打盹没有关系。 如果你年纪大了那就有眼瞓唔紧要。 我十几岁在那里睡觉。 咁我十几岁咧就开始瞓噶啦。 显然不是累啦，是没兴趣的。 好明显就唔系攰啦，咁又冇兴趣。 心里是非常厌烦这个传十字架的道理。 咁心入边就好厌烦呢个传十字架嘅道理。 哇！神有很多的人生里面的道理，让我特别来美国以后关照我。有一天在印第安纳，我悔改了，才知道自己是很骄傲的一个人。 咁因为神嘅光照，咁我嚟到印第安纳之后，咁慢慢见到呢个十字架即系神嘅道理。 骄傲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他骄傲，就他自己不知道。 同埋我先发觉自己嘅骄傲，咁骄傲嘅人嘅特点就系，全世界都知道你骄傲，但系就系自己唔知啫。 但是上帝光照的时候很奇怪、很奇妙，他自己愿意流泪悔改，像我这样的人。 咁当上帝光照你嘅时候，咁先发觉自己会流泪悔改。 悔改以后有一个很奇迹事情也发生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打麻将。 咁悔改之后咧，有个好奇迹嘅事情发生噶。咁我本来咧喺大学里边好中意打麻将。 我不是最喜欢，有一个最喜欢叫做一缺三绰号。 咁我绰号就一缺三。 我叫三缺一。 我叫三缺一。 绰号。一缺三就说他一个人要找三个人打麻将啦。 一缺三咧就系一个人要揾三个人打麻将。 我呢一般不会扫别人的兴，他要找到两个缺一个的时候呢，三缺一我就会散了。 咁我咧就系、是、即系大家系咯，即系四个争一个嘅时候我就会去。 但是接受主以后，我真的是奇迹般，我接受主的时候，这个瘾就一下就没有了。 但系奇迹嘅咧就系我一信主之后咧，咁呢个瘾就冇咗咯，感谢主。 在我身上是看见十字架，在我身上悔改的时候，能够把一个瘾去掉，不是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 咁其实喺呢个十字架上，即系十字架喺我身上面所做嘅，即系去咗呢个瘾。即是喜欢打麻将的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刚才我的岳母，她今天刚才现在去机场了，她告诉我，她说她的邻居、她的亲戚里面有是做巫师啦，有什么亲，她是有她住在二楼。 咁我岳母咧就而家去緊機場，咁佢就提到咧，就佢親戚裏邊有啲係做巫師嘅，咁佢住二樓。 有一個人住在四樓，請一個巫婆上來。 咁有人咧就住喺四樼咧，就請個巫婆上去。 我岳母是信主幾十年啦。 咁佢信主幾十年噶啦。 他說那個巫婆不上來。 個巫婆咧就唔敢上嚟。 巫婆告訴四樓咧，說你們二樓那邊家裡有十字架，我不要上去。 咁個巫婆話同個四樓嘅人話：你哋二樓咧就有人有十字架，我唔想去。 他剛才告訴我。 佢頭先啱啱同我講。 他說啊，你巫，他說我們怎麼知道是人家請不到巫婆的時候怪我？ 咁我哋點知啫？咁人哋請唔到巫婆，咁又怪我？ 都是你常常禱告，上面還有十字架，我們連巫婆都請不來。 咁即係四樓嗰就怪佢哋，即係你哋屋企有十字架，所以我哋請唔到巫婆上嚟。 弟兄姊妹，這些都是從那些異教的人身上，從這些我們得救對付人身上看見十字架的大能。 咁有異教嘅人身上，我哋得救嘅人身上，我哋都見到十字架嘅大能。 我們今天不再用人的哲理，用世界的所謂的神蹟來證明我們的救恩。 我哋今日唔系用哲理或者用呢个世界上面嘅智慧咧去证明我哋嘅救恩。 我们像保罗一样，是单单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也学习保罗系单单高举十字架。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是经历过救恩的一群人，用生命来传扬，来高举他的十字架。 让我哋嘅生命作为见证，一群相信耶稣嘅，用高举十字架。 今天在美国的讲台上有很多传讲成功神学的人。 咁我今日咧喺美国嘅教会或者讲台上面有好多传讲传讲 成功神学。 哦，成功神学嘅。 你在沃尔玛里面都可以看见那些书，很多都是成功神学。 咁沃尔玛里边你都见到好多成功神学嘅书。 我就不需要一一的指，特别像 Joe Austin、Robert Schuller 这些人，很多人传讲呢都是用人的智慧。但不是高举十字架的基督。 譬如好似 Joe Austin、Robert Schuller 呢啲都系特别去强调人嘅智慧，而唔系十字架嘅道理。 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立定心志，能够真实建立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样的根基上。 我渴望我哋教会立定心志，将我哋嘅信仰喺奠基喺基督十字架。 在这里有一群有十字架生命性情的人在传扬耶稣的福音， 一群有十字架性情的人去传讲神的福音。 最后我们想，刚才 John Stott 牧师提到四个方面的世俗主义，我们看看他来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最后看一看呢John Stott 他提出那四个主义影响教会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做。 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出他的方案。他说：“神呼召我们，不要心思软弱，顺从世界。” 咁佢提到话，神提醒我哋唔好心思软弱，而思想世界， 倒要彻底的不随波逐流， 要彻底咁样不随波逐流。 他说：“对付多元主义的挑战， 对付多元主义的挑战， 我们要形成真理的群体。” 我哋要形成真理嘅群体， 为耶稣基督的独一性站立得稳， 为耶稣基督嘅独一性站立得稳。 对抗物质主义的挑战，我们要形成简朴并奔向天路的群体。 对于物质主义嘅，我哋要 形成 简朴 并奔向天路的群体， 并奔向天路嘅群体。 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我们要成为顺服的群体。 我哋成为顺服嘅群体。 面对自恋主义的挑战， 面对自恋主义嘅群体嘅挑战， 我们要成为爱的群体。 我哋成为爱嘅群体。 所以我非常感谢神，粤语堂是我们 CCU 新落的根基。 我非常感恩咧，就粤语堂系我哋 CCUC North 嘅根基。 我说的根基不是说真理根基，是一群榜样从这里开始的一群人在这里建立教会。 我所讲的不是说真理的根基，而是一个榜样成为在这里传福音的根基。 从当初四五家人开始有今天的光景，我们感谢神。 由当初四五家人去传福音，又到今日我们的光景。 我们在许多属灵长辈身上看见属灵的生命的传承。 我哋喺好多属灵长辈嘅身上，我哋见到好多属灵 的传承。 我常常提醒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走了后面，年轻我们多向属灵的长辈们学习。 咁我经常同国语堂嘅弟兄姊妹讲，我哋喺信仰上面系比较年轻，我哋要向属灵嘅长辈学习。 你们这里有甚至为配偶的救恩祷告半个世纪的人在你们中间。 我哋当中甚至有为配偶得救而祷告半个世纪嘅人。 有些默默在背后服侍神的儿女，用各样的榜样来激励我们的人。 当中也都有很多服侍神的儿女成为我们榜样的人。 我讲这些不是来恭维你们， 我讲这些就不是为了恭维你们， 乃是来激励彼此勉励，继续用你们十字架带十字架性情的生命来影响粤语坛，来影响整个教会。 也为了激励鼓励弟兄姊妹继续带着有十字架性情的信仰去激励去 纵然世界外面充满了世俗的狂潮， 虽然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世俗的捆锁， 但是盼望我们 CCUC 能够坚定地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来他的十字架的道理成为我们的中心。 我们希望 CCUC 坚定地将十字架的道理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 好让在我们这幕后的时代里面，用一群有十字架生命性情的人来传递十字架的福音， 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的有十字架性情的弟兄姊妹一起传扬这个我们的信仰。 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主，我们为弟兄姊妹感谢你。 为主，我们为弟兄姊妹感谢你。 主，我们不但在这里传递十字架的信息， 我们不单在这里传递十字架信息， 我们也为一群有十字架生命性情的弟兄姐妹属灵长辈，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一班有十字架性情的属灵的长辈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 愿主你的话语不断来激励我们， 愿主你的话语不断激励我们， 尤其在这纪念主圣徒主啊勇气的高举十字架这五百年中间，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在这个时代传扬你的十字架。 尤其在这个特别的时代，我们纪念路德五百年高举十字架的时候，让我们更加能够纪念你。 虽然周围充满了世俗的思想， 虽然周围我们充满了世俗的思想， 帮助我们坚定地高举主你自己的十字架， 来帮助我们坚定地高举神你的十字架。 我们也可以效法保罗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让我们效法保罗说，不知道其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高举神的十字架。 因为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因为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对世界来说，我们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对世界来说，我们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帮助我们成为一群坚定不移来传讲那古旧的十字架的福音。 帮助我们成为一群坚定去传讲古旧十字架的一群。 因为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 因为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 奉耶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多谢王牧师给我们的鼓励和提醒，古旧十字架，让我们一同起立。